鹅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面对没有结果的坚持，追求往往成为执念。只要你坚信，真爱就存在。对于残忍无情的真相，感受往往只有冷酷。 你居然忍心杀死最爱你的人，你去他房间看看，看看他那份最多只能再活三个月的癌症检验报告。 漫不经心的高智商怪人，混淆真相的难以置信的答案。欢迎收听深工厂推出的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 匪徒横躺在地上，右手还紧紧地握着那把左轮手枪，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和一个长发女子，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叫冯凯丽的那个女孩子，他们两个待在匪徒的不远处，神色惊慌，不知所措。 发生了什么事？ 沈刑警大声问道。 他， 高个子男子指了指躺在地上的匪徒， 刚才我跟他搏斗，他手枪失火了，把自己给打死了。 慕容思璇在沈星晶耳边低声说道，先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死了。沈星晶瞥了他一眼，不屑地说道， 这个我知道，不用你来教我。 慕容思璇并不生气，也不反驳，神色冰冷。接下来几名警察走上去，他们确认匪徒的确已经死亡。沈刑警把高个子的男子和长发女子凯丽请出了酒吧， 请出示你们两个人的身份证。 二人把身份证交给了沈刑警。这个高个子的男子叫做欧阳健，而那个长发女子果然叫冯凯丽。站在沈刑警身后的慕容思璇瞧了瞧两人的身份证，接着瞥了冯凯丽一眼，若有所思。 你叫欧阳健？ 沈刑警向高个子男子欧阳健询问道。欧阳健回答， 是的。 沈刑警点了点头，又问冯凯丽， 你叫冯凯丽？ 对。 冯凯丽把头稍微抬高了一点。沈刑警清了清嗓子又问， 那么现在我们来说一下，刚才酒吧里发生了什么事，匪徒为什么会突然间被击毙呢？ 是这样的。 冯凯丽想了想，望了望慕容思璇一眼，接着又说道， 这位男生离开酒吧之后，匪徒就走到了欧先生的面前，对他说，他们这么久都不把我老婆放出来，看样子是在敷衍他。然后欧先生说，应该不会吧，你再等等。然后匪徒就骂了一句脏话，就说不等了，说什么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们不知道我的厉害，要杀一儆百什么的。然后他们两个人就打起来了。大概欧先生也知道匪徒要对他不利，所以他就提前动手跟匪徒扭在了一起。他甚至尝试去抢匪徒手上的枪，可是匪徒死活都不把手枪放开。两个人在抢枪的时候，就听见砰的一声，也不知道是手枪走火了还是什么的，反正匪徒就被打中了，然后就倒下来了。 哦，是这样的吗？ 沈刑警向欧阳健问道。 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混战之中我也不知道是他开枪了还是手枪走火了，反正当时枪口正好对着他心脏，砰的一声，他就一声没吭的倒了。 这个时候，一名警察从酒吧里跑出来，向沈刑警报告：“ 沈刑警，那个匪徒的身份已经确认了，的确是孙威，死因是左胸中枪。” 沈刑警淡淡地回答了一句：“ 哦，是吗？” 然后轻轻地舒了一口气，看来今天晚上咱们是白忙活一场了。接着他向那个前来报告的警察说：“ 好了，把相关证人带回局里简单录份口供，然后通知相关部门来处理尸体，今天可以收队了。” 郑警察正准备离去，慕容思璇却开口说道：“ 等等， 你又想怎么样啊？”沈刑警不耐烦地说道：“ 你真的以为事情已经完结了？” 慕容思璇淡淡地说道：“ 你什么意思？” 他嘴角一扬，轻轻一笑，有点不屑地说道：“ 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真相就在你们的面前，你们真的没有完全察觉到吗？”“ 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呀？”沈刑警脸色微变，有点生气了。慕容思璇不再理会他，不慌不忙地又掏出了一块水果糖塞到嘴里，咬了几下才接着说：“ 那么好吧，现在由我来为你们揭开真相。”“ 哎，谁他妈允许你在这胡言乱语的啊？事儿都已经解决了，你可不要再自作聪明的节外生枝了啊！”沈刑警不高兴地骂道。“ 上一次在电影院你也是这么说的。” 慕容思璇冷冷地说：“ 如果当时你不让我说出推论，后果会怎样？” 沈刑警想起慕容思璇上一次在银翼电影城利用推理极其迅速地侦破了一起毒杀案的事情，他咬了咬牙，虽然心中极度不爽，但是却也不再阻止慕容思璇发言了。揭开真相，真相不是已经摆在眼前了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慕容思璇舔了舔嘴唇，用十分平静的语气说道：“ 这宗案件看上去十分简单，一个叫做孙威的男人为了救出被关在监狱里的妻子尤迟勇，弄来了一把手枪，然后来到这家小清吧控制了现场，挟持了人质，要求警方释放他的妻子尤迟勇，否则就会杀害人质。后来其中一个叫做欧阳健的人质为了保命跟孙威展开搏斗，混战之中孙威的手枪失火把自己打死。按理来说，我们表面上看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没错吧？” 沈刑警重重地哼了一声：“ 哼，事情不就是这样，你还有什么疑点可以说的？”“ 有两个地方我觉得非常奇怪。首先，孙威鸣枪以后对在场的人质说：请所有的女士站起来，有秩序地离开这里。接着他把所有的女性人质都放了出来，由此可见他是一位非常有绅士风度的人，不想让在场的女士受惊。”“ 那又怎么样？” 沈刑警的语气依然是充满了不屑。“既然他是一个如此有风度的人，那么为什么在人质剩下了欧阳健、冯凯利和我三个人的时候，他不让冯凯利先走，而是让我离开呢？” 沈刑警想了想：“那是因为他觉得冯凯利对他来说没有攻击性，所以就把冯凯利作为人质留下来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欧阳健一个个子高大身体强壮的男人，对孙威来说可能是充满攻击性的呀，为什么孙威要让他留下来？如果孙威真要选择一些没有攻击性的人留下来做人质，那么他打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放那些女人们离开。” 沈刑警沉默着没有再说话。 慕容思璇接着说道：“还有另外一个奇怪的地方，孙威在警察到场之后一直都没有提到尤迟勇的事，他挟持人质的目的不是要让警方来释放尤迟勇吗？那么为什么警察到场之后他却不跟警察进行谈判呢？”“ 哦，那么这两个疑点你都解开了？” 慕容思璇那木然的表情之中露出了一丝笑容。“ 是啊，第一个疑点，为什么孙威一开始就要把所有的女士放出来，到了最后却要把冯凯利留下来？为什么他让我离开，而把强壮高大的欧阳健留下来？答案就是，孙威要制造一个酒吧里面只有欧阳健、冯凯利和他三个人存在的局面。”“ 哦，那他为什么要制造这样一个局面呢？” 沈刑警渐渐的有些跟上慕容思璇的思路了。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现在我们先来说说第二个疑点，为什么孙威在警察到场之后再也不提释放尤迟勇的事情，为什么他似乎对尤迟勇漠不关心？唉，那是因为尤迟勇放不放出来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他控制酒吧挟持人质的目的并不是要让警察把尤迟勇给放出来。沈刑警微微一愣，怎么可能？尤迟勇不是他老婆吗？慕容思贤淡淡一笑，尤迟勇是孙威的老婆，可是他不是劫匪的老婆呀。沈刑警的脑袋一下子转不过劲儿来了，这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匪徒并不是孙威。慕容思璇说到这儿脑袋一转，尖锐的目光射向了欧阳剑的脸。我说的对吗？欧阳剑，你才是真正的匪徒。慕容思璇这一记像利刺一般的目光直射给欧阳剑，欧阳剑吞了吞口水，不敢跟他对望，低下了头。一开始戴着面罩拿着手枪冲进酒吧的人其实并不是孙威，而是欧阳剑。为什么你们会认为匪徒是孙威呢？第一，匪徒要求你们释放尤迟勇，而孙威是尤迟勇的丈夫。第二，匪徒的身形和孙威相近。沈刑警，恐怕当时你也就是根据这两点来判断匪徒的身份是孙威的吧。沈刑警鼻孔里哼了一声却没有说话。慕容思璇接着说道，欧阳剑让人质分批离开，最后人质只剩下了冯凯利和高个男子。那么那个高个男子是谁呢？那就是真正的孙威，只是由于酒吧里面灯光昏暗，所以没有人能看清楚他的样子。欧阳剑知道孙威今天晚上会独自来这里喝酒，所以进来控制了酒吧。欧阳剑一开始就挟持了众多人质，但是后来他让人质分批离开，那是因为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制造酒吧里只剩下他们三个人的局面。 为什么要制造这样的局面？ 沈刑警忍不住问了一句。因为他要杀死孙威，所以孙威必须留下来。 那他为什么要让冯凯利留下来呢？ 慕容思璇瞥了冯凯利一眼，一字一顿地说道，因为冯凯利是他的共犯，这是他们二人合谋杀死了孙威。欧阳剑偷偷望了冯凯利一眼，只见他跟欧阳剑一样，两个人都低着头，轻轻地咬着下唇，不再说话。欧阳剑和冯凯利出于某种原因对孙威恨之入骨，终于这仇恨到了他们无法控制的地步，于是他们二人决定合谋杀死孙威。他们调查到孙威今天晚上会独自来这个酒吧喝酒，所以冯凯利约了两个朋友来到这里，欧阳剑则戴着面罩拿着手枪冲进来控制酒吧。由于那个高个子的男子就是我们一直认为是欧阳剑但实际上是孙威的那个人，和冯凯利他们是各自进来的，所以谁也没有想到欧阳剑和冯凯利其实是共犯。在欧阳剑要我离去的时候，我趁他不注意向他展开了攻击，在即将要制服他的时候，冯凯利却惊叫了一声接着跪倒在地。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因为这样欧阳剑才能够重新控制局面把我赶出酒吧。最后所有的人质都被欧阳剑赶出去，酒吧里只剩下了孙威、冯凯利和欧阳剑自己。这个时候欧阳剑和冯凯利向孙威表明身份，他们强迫孙威换上欧阳剑的衣服并戴上黑色的面罩，而与此同时欧阳剑把手枪交给冯凯利，而自己则去穿孙威脱下来的外衣和裤子。由于冯凯利手中有枪，所以孙威不敢反抗。欧阳剑和孙威互换衣服之后，欧阳剑就用手枪结束了孙威的生命。那么接下来欧阳剑和冯凯利就会以人质的身份走出来。由于大家都先入为主的认为匪徒是孙威，所以谁也不会对欧阳剑和冯凯利产生怀疑。 在大家确认了那具穿着匪徒衣服、戴着黑色面罩的尸体的确是孙威之后，那么这宗案件就可以完完全全的了结了。欧阳健的心里此时正在打鼓，慕容思璇还在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可是他已经没有心思再听下去了。反正慕容思璇什么都猜出来了，想来欧阳健已经抵挡不过去了吧，他没有办法抵赖，也没有办法反驳。现在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欧阳健的事情，那些遥远的往事。欧阳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有一个温柔美丽的老婆，他过着美满快乐的生活。可是自从孙威那个混蛋出现之后，欧阳健所拥有的一切都被他破坏了。在那一场赌局里，欧阳健被孙威陷害，孙威说欧阳健使用签术，并且用早就准备好的假证据嫁祸于欧阳健，害得欧阳健不仅赔掉了所有的资产，甚至连手都差点被人给剁了。不仅如此，后来欧阳健的老婆因为无法忍受欧阳健穷困潦倒，于是跟着别的男人跑了，欧阳健原本美好的生活毁于一旦。孙威在他的心里就是一个狗娘养的混蛋，此仇不报，欧阳健誓不为人。可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欧阳健一直在默默等待一个报仇的机会。终于在一个偶然的机遇下，他认识了冯凯丽。冯凯丽借了孙威的钱，无法偿还那如同天文数字一样的利息，被孙威逼得走投无路的他终于对孙威动了杀机。于是两个抱有同样目标的人就这样走在了一起，并且很快达成了共识。经过商量，冯凯丽和欧阳健定制了一个杀掉孙威以后又可以逃脱法律制裁的完美计划，而今天晚上这个计划开始实施了。刚才欧阳健脱下面罩的时候，孙威整个人都呆住了，而当他发现在场的另外一个人竟然是冯凯丽的时候，更加吓得面无血色。他也知道自己离死亡不远了。随着欧阳健食指砰的一动，孙威死于非命。可是不知道怎么，在杀死孙威的那一刻，欧阳健的心中没有任何报仇的快感，他只是强烈的感受到如果再让他选择一次，他一定不会杀了他，他一定不会被仇恨冲昏头脑。可是不管怎么样，一切都已经成为了事实，再也无法逃避。于是欧阳健和冯凯丽装成人质走出酒吧。这个计划原本是天衣无缝的，可是没想到这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一切都要到此为止了。可是正当欧阳健感到无比绝望的时候，却听到冯凯丽对慕容思璇大声喊道：胡说八道，你说的都是你猜的而已，你根本没有任何证据。证据？慕容思璇瞥了冯凯丽一眼，哼，再高明的罪犯都会留下蛛丝马迹，虽然那些微乎其微的证据很难发现，但是它依然存在。而你们的这个杀人计划一点也不高明，自然也留下了很多的证据。冯凯丽脸色一变，却仍然强作镇定：你倒是说说看呀。最简单的证据就是孙威现在所穿的衣服上和所戴的面罩上一定残留着欧阳健的 DNA， 这一点去化验就知道了。冯凯丽咬了咬牙没有说话。还有，如果现在孙威的尸体是右手握枪的，那么这也是证据之一。沈星星问道：哦，这怎么说？据我推测，孙威应该是个左撇子，这一点你们只需要去调查孙威的相关资料，就会知道我的推理是正确的。 你怎么知道？ 哼，很简单，因为刚刚在酒吧里，孙威曾经捡起地上的骰盅向欧阳健使劲地扔过去，当时孙威所使用的是左手，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仍然用左手向敌人进行攻击，由此可见他是一个习惯用左手的左撇子。但是大家所看到的匪徒却是一直用右手持枪的，而孙威的尸体也是用右手拿的枪，由此可以证明这根本就不是孙威自己拿枪闯进来的，而孙威也不是匪徒。冯凯丽咽了口口水，突然哈哈大笑： 好，说得好，但是这些证据只能证明匪徒是欧阳靖，他才是杀死孙威的凶手，我跟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你怎么能证明我是他的帮凶？ 哼，那么我问你，请问冯凯丽小姐，你是否认识欧阳靖？ 慕容思璇紧紧地盯着冯凯丽。不认识。冯凯丽斩钉截铁地说。 慕容思璇露出了一丝狡猾的微笑。哼，我就在等你这句话呢。 你什么意思？ 你说你不认识欧阳靖，所以不可能是他的共犯，可是在此之前你却在大家面前露下了你认识欧阳靖的证据。 冯凯丽皱着眉头不语，倒是沈刑警沉不住气地问道， 什么证据啊？ 慕容思璇清了清喉咙对冯凯丽说， 刚才沈刑警让你们二人出示身份证，然后对欧阳靖说你叫欧阳靖，照你所说，如果你跟欧阳靖之前是不认识的，那么你应该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对吧？ 是啊。 冯凯丽仍然不死心，接下来沈刑警叫你叙述刚才在酒吧里发生的事情，你刚才怎么说的？ 你说在这位男生离开酒吧之后，匪徒就走到了欧先生的跟前儿，对吗？ 我没有记错吧？这是你说过的话吧？ 是啊。那又怎么样？ 可问题是，你为什么会把欧阳靖称为欧先生呢？ 冯凯丽察觉到有些不妥，但是又不知道这蹊跷在何处，他颤声说道，你什么意思啊？ 还不明白吗？这欧阳靖中的欧和阳两个字和复姓欧阳的读音是一样的，欧阳靖这个名字如果只听读音不看汉字的话，大多数人会误认为是欧阳靖，也就是说不认识欧阳靖的你在只听到他的名字的读音的情况下，你应该会称呼他为欧阳先生而不是欧先生。你之所以会称呼他为欧先生，那是因为你早就认识他，早就知道他的名字的写法。讲到这里，冯凯丽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终于投降了。欧阳靖和冯凯丽都逃不过法律的制裁，杀人是要判死刑的，早知道是这样，也许欧阳靖会后悔，在杀死孙威的时候他应该让冯凯丽开枪，这样的话那么他就会是主犯，而欧阳靖只是一个帮凶。不，早知道这样，欧阳靖认为他根本就不应该实施这个计划，他不应该去恨孙威，也不应该去参加赌博，这样的话他还会拥有一个温柔美丽的老婆，现在也照样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什么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呢？这个世界上没有时光机，也没有后悔药，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欧阳靖在悔恨交织之下跟冯凯丽双双走上了警车。好了，这就是我要为你讲述的人质的故事。 下面请听短篇悬疑故事，现场直播的杀人剧，播讲夏西西。我叫做关敏音，是一家化妆品公司的部门主管。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慕容思炫侦探推理训练营》第一部，欢迎您继续关注小说的更新。 就像风的线条，总是在我的眼里颤动，微笑挂在你的嘴角，荡漾我的情怀，总是叫我无法言语，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告诉你心中的话，面对面看着你的眼睛，不再追寻你的背影。

传统美德让你我亲如一家。北京时间22:20。